能与你此生缘分注定。其实我盼望停下脚步，但谁未有决定。 只盼来生再遇见。

些小到月底，一天够细，眼过鬼，确系认真湿滞。最弊 boss 欲啲法规，癫过鸡，一比喺树系唔系就乱嚟废。挨真假身块面拉起恶底，扭下计，你就认真开胃。为钱币做奴隶，嗰种辛苦折堕讲出悭鬼， 死俾你睇， 咪话冇乜所谓。辛苦折堕讲出客贵， 死俾你睇， 咪话冇乜所谓。